眼睛能见的眼睛在哪里？能够爱要的心呢，在什么地方？我呢，很轻松的就答出来了。啊，这个答复呢，我们读起来很满意。因为佛问我，我们也是这个答复。我难答复的话有技巧，有学问。从哪里看出来呢？你看看大富佛给对佛说的话，这是真的。一切世间呢，十种一生呢，这个意思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呀。十种一生是指什么呢？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十二类生。十二类生里面呢，除掉空散消尘，与今生化为土木金石的无想，就是一个是无色，一个是无想，除了无色无想，那么其余就是十种生。这个十种生《楞严经》后面也讲过啊，也会到后面经文会讲到。这就是说，三界六道，一切万物它的生态不超过这十二种啊。这十二种呢，里面那个无色的无想啊，无想的，我们现在讲的说了，就是光一类的啊，我们也不提倡。凡是有色相啊，凡是有思维的，统讲是哪一个不是将自己这个世心啊，在自己身内啊？他能见的眼在哪里？这你释迦牟尼佛这是送观如来，你老人家的那个眼还不在你脸上，这个还需要问吗？这个地方要给诸位解释一下，青莲花目。这个青莲花眼呢，是形容啊佛眼睛长得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莲花那个花瓣大大的团团的，诸位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眼睛长得像莲花瓣呢，好不好看呢？这种莲花我们没有见过，叫千叶莲花啊，这我们确实没见到过啊。我们看到这个菊花，你看这么细长，你就数数看它有没有一千瓣花瓣，没有啊。莲花瓣是细长的，千叶宝莲啊，形容佛的眼睛的细长之美呀，就像青莲花的花瓣一样啊，不是我们现在看这个莲花。那么这是好像啊，他们一再佛面呢。那么这个说话就是有技巧啊，啊，指出一切众生，哪一个人不将心在自己身体里面呢？眼睛，你佛的眼睛也在面上，我也不例外，我也眼睛也在面上啊。说魔镜观是浮尘是根呢。那么这些话呢，都是平时常常听世尊说法。所以把日常所听的，我们这次谈话当中啊，都带着有这个习气啊，晓得有浮尘根，有圣意根啊。浮根是尘，只在我面，这是讲的眼啊，眼目在哪里？眼目在面孔上。如是是心呢，这个地方特别要记住这个识，识就是能够思维想象推敲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呢实实在在是在我身体里面的啊。那么这个里面这些名相啊，我们就不必一条一条来解释啊，我们道场天天讲经，名相都很熟了，只着重在义理上。这佛告阿难， 如今现作如来讲堂，观其陀林，今何所在？那么佛听了阿难这个答复，就晓得他糊涂啊，迷惑颠倒，全都答错了。啊，我们听起来阿难答的没错，对呀，怎么会都答错了呢？那么佛要把他这个错误要指出来，你看也极其善巧啊，方法巧妙的很。所以这个说法要圆融，要巧妙，要摄得到什么呢？无懈可击啊！说法的目的是叫对方开悟，主要记住这个，而不是叫对方啊抓着小辫子来给你抬杠，那就麻烦了。是要叫对方开悟，那么佛的善巧呢，先用旁敲侧击的办法叫你啊明了这错误，所以佛就用讲堂来做比喻我们把这一段讲堂的这个文呢念下去然后我们再来说明他这个比喻很好懂说如今现作如来讲堂，这个指阿难，你现在在讲堂里坐在这个地方，观其陀林，其陀是其陀太子这个地方是其树皆孤独园这个精舍是皆孤独长者布施的其陀太子也有一份功德本来这个皆孤独园呢是乞陀太子的别墅，是他的花园须达多长者花钱把他买下来来供养佛在这个地方弘法讲经说法那么这段故事也很长，在此地也不必说所以黄金布地买这个花园以后，乞陀太子就为须达多所感动因为他对释迦牟尼佛并不认识，说须达多长者能用黄金布地的买我这个地方供养佛，请他来讲经说法，这佛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否则的话，须达多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不会对一个人呢，普通一个人佩服的五体投地能够这样发心的，所以就跟他商量这个功德了，好了，功德我们两个人做，不能你一个人做。须达多长者不肯，我一个人做，我不让你做，我宁愿花钱给你，全部都是我的。最后的说，乞陀太子说：“好，那你黄金能铺我的地，我这里树木你铺不上，我把这个树木统统给砍掉。那树木砍掉，诸位想想那个花园还有什么好看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几乎都长者的时候就说：好吧，那我们两个人就好，算两个人的好了。”所以这个就是功德主是两个人的算两个人的那么这个外面这个树木呢都是等于说是乞陀太子他布施的所以叫乞陀林乞陀林当然在讲堂的外面他就问他了今何所在呢这世尊此大乘国清净讲堂在戒孤园就是戒孤独园金乞陀林是在堂外那么你问我我是现在坐在讲堂里面看看乞陀太子布施的这个树木花草这个园林在哪里当然是在讲堂外面嘛，总不能说是树木在讲堂里面没这个事情了，在讲堂外面嘛。那么在这个文字句子里面呢，有两句需要说说的。第一个是成果，这个大在此地是赞叹，是形容的词。过去 我们这个宫殿的建筑啊，从外面看的是两层重阁，里面是一层啊，它不是楼房啊。你比像这个建筑的时候，上道寺我记不清楚了，灵鹫寺的大殿是这样的啊，灵鹫寺的大殿你在外面看是两层，里面是一层啊。大陆上许多宫殿呢都是这样建筑，它这个建筑是有意义，是表法的，二是表的叫二谛呀，外表是有二有三的，有分别，里面没有，里面是一。所以这个建筑啊，就是学问，就是一个表法，不会到里面也是二，不会，里面是一，外面是二。诸位老同学可以细细想想这个味道，啊，叫你一看到这个建筑，啊，你就晓得我们怎样修学大乘菩萨道。啊，这就是一多不二啊，外面二是多，里面是一啊，所以一不是真正的一，二也不是真正二，二就是一，一就是二，表这个意思在啊。啊，这叫成果，这才叫大啊。所以这个大不是指房子大小之大，这个意思太大了啊。所以佛法年年盖房子都是表法的啊，不但是言教啊，言语文字一切的事实通通是表法啊。花表六度万恨，菩萨之樱花啊，相表界定，都含着有意思啊，不是摆在这好看的摆在这好看，是世俗人的眼光，也要满世俗人的愿望，确实布置的很好看。它除了好看之外，里头还有深学问的啊，含着有很深的学问在，这个是必须要懂得的啊。那么这成果啊，在此地要提一提，清净讲堂。佛所说的一切法，凡是佛所说法的处所都叫讲堂，不管他有没有讲堂这个建筑啊。佛在树底下讲经，那树底下是谁讲堂啊？他坐在大石头里对于讲经，那大石头那就是讲堂啊。要记住这个啊，讲堂称为清净。佛的一切教法呢，其目的呀，就是叫我们的清净心。所以这个讲堂啊，它是以清净为宗旨啊。我们常讲平等、清净、慈悲，这是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的宗旨所在。如果不是达到这个目标，那就不叫做佛法。因此讲堂称之为清净讲堂，也就是指一切佛法所在之处啊，都称作清净讲堂。那么其余的就不必细说了。那么他是讲的说，佛问这个齐陀林在哪里，齐陀林在讲堂外面。说莫难，如今堂中啊，先何所见？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赐观大众如是外望方诸圆顶眼。 那么佛在教中国呢，你现在在讲堂里面，你先见到的是什么？当然佛是老师，坐在讲堂的讲台上，到讲堂呢第一个一定是见到佛啊。那么这也是对于佛的尊敬，先见到如来。四观大众，大众是同学的，这些菩萨伴侣，其次的我看到我们这么多同学，然后我再向门窗外面去望望，哦，外面是这个乞陀林啊，乞陀太子他所种的这些树木花草，这是说明什么呢？见的次第啊，就是能见的次序啊，由近而远，由内而外，着重在这个意思上。说莫难如诸灵言，应何有见？一看到那个外面呢，里头不谈，看外面，外面那个乞陀太子种的那些树木花草，你怎么见到的？你在讲堂里面，你怎么见到的？是真的，此大讲堂护佑开阔，故国在堂得缘展见。他答得很好。你问我为什么会见到？那讲堂的门开到的吗？窗户也开到的吧？我从门窗往外面看，那不就见到了吗？这个给诸位说，连三岁小孩都会答。可是这个里面呢，含得有很深的意思。那个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个所问的话了，意在言外呀，若男是一句也没听懂。佛是的意思什么呢？把这个身体比作讲堂，我呢比作个心啊。如来与大众啊，就是五脏六腑啊。讲堂的门窗啊，就是七窍啊。是，意思是在此地。所以问的话是意在言外，说明什么呢？说明呢，指出的错误。你说你能知的是心，能见的是眼，能见的不是眼的。眼就好像那个门窗一样，门窗它会见吗？不会见啊。能见的是啊，能见的是你我难的，能见那个不是门窗啊。这就说明说，能见不是眼，能思维想象的也不是心。为什么不是心？找不到，它究竟在哪里？找不到，到后面一层一层的追究。那么佛这么一问呢，阿难这样一答了，就是阿难完全没有懂得佛的意思。如果他懂得佛的意思，佛这一问的时候，他就恍然大悟了，就言下大悟了。就不会这样回答了，啊，这个回答的是太幼稚，三岁小孩都会答的时候，为什么是问阿难呢？啊，所以要晓得，佛每一句话的意在言外。那么后面就解释了，说儿时世尊在大众中数金色壁，摸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游三摩地名大佛顶，首楞阎王，具足万恨，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如今谛听，阿难顶礼，佛受此旨。那么这段经文呢，在此地，自古以来就有人提出 疑问啊，说这段文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问答了好像当中割开了啊，在这个文章格局上啊，不太理想。应当移到前面的一段，就是我乃起定啊，我乃请求佛给他开示这个妙色摩他三摩禅诺那一段的后面。那么文气呀就很顺啊，看起来这个脉络章法结构那就是井然有条。古人有这么一个题，有这么一说，但是文字不敢移动，这是从前人念书的态度啊，是古书里面错解。纵然错解，明明晓得他是错的，哪一句跟哪一句错了，只能够在旁边注一注，这个一句应当在什么地方啊？或者看到错字了啊，这一个字应当做什么字？不能把它更改，这是从前人念书啊，对于古籍啊，他的小心谨慎，这是很有道理的。能够把古典东西啊完完整整的保留给后代，这是负责任。如果碰到一个狂妄之人呢，他会改，这个字不对了，他就把它改过来。诸位想一想，有很多事情呢，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没有到佛菩萨的境界，没有到圣人的境界，要那圣人东西，我们看这个字在此地不太顺眼，把它改一改。他那个人看到我看这一句也不顺眼，我也给他改一改，那好了，流传个一二百年呢，面目全非了。所以这是绝对也不允许的事情啊！你要认为有哪里不妥当，你可以注出来，不能够更动啊！你比如过去有一个人看到印光法师这个文钞里面。常常引用的贤邪存尘啊，他不晓得这一句话的典故啊，那么一看到这个四个字呢，贤邪这个字恐怕是错啊，他就把它改，改个什么呢？改做辟邪存尘，那邪嘛应当把它劈开嘛，他就把它讲了。人家贤邪存尘是不错的呀，他一改的时候把人家改错了，他以为印光大师这个书错了，哎呀错字太多，好多这个句子都错了啊，没有一个人印对了呢。像这样的情形是免不了的呀。那么这一段呢，我看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太好太好了，这是佛说法的善巧啊，根本不要挪动，就在此地特别好。为什么呢？前面的一番问答之后，阿难尊者不懂佛的意思，全盘错了，错了就要责备他了。责备之前这一番的安慰呀，这是必要的啊。所以越是重的责备呀，越要好好的安慰他啊。所以儿时世尊在大众中书经色壁莫莫难顶啊，莫顶是安慰呀 啊所答的通通错了啊，没有懂得意思啊。 啊，那么告诉告我南，以及告大众，啊，我南不是请求要妙三摩地三摩禅道吗？告诉他，有一种三摩地，啊，三摩地是定了，它的名字叫大佛顶首楞严王，这就是我南所求而不晓得这个定的名目，啊，不晓得这个名称，佛在此地告诉他。具足万恨，这是说这个大定的功德啊，它是具足万恨，就是无量无边的行门呢，都包含在这个大定的里面。只要得这个大定呢，一切都成就。说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啊。不但释迦牟尼佛成佛是修这个定的，十方诸佛一门超出，就是从啊大佛顶首楞严王这个门超出的。换句话说，没有例外的，同时修的楞严大定。那么首楞严前面经题给诸位讲过，翻成中国意思，一切事究竟坚固，这是首楞严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下面嘱咐他，如今谛听，我难顶礼佛受此句。你现在仔细的来听。那么从这个以下呢，给诸位说，都是讲解首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有没有办法说出来？说不出来。而所讲的这个话的时候，句句话与楞严大定有关系。我们要懂得这一层意思，才会在言语文字里面去体会、去开悟啊。所以是言下大悟啊。如果您这个意思要是不懂的话，那就像公南前面问的了，佛问你言在哪里，哎，言在这个脸孔上，现在哪里，现在里面，那就糟糕了。这样搞法，再搞无量阿僧祇劫，也搞不出楞严大定出来啊。所以要我们懂得他的是意义在言外，句句话都与大定有关系啊，我们要会听啊，要会看啊，不要学我难啊，我难就是代表了一个十足的迷惑颠倒的凡夫啊，听佛经啊，意思全听错了啊。好，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如汝所言呢，身在讲他护佑开惑，圆主灵言，说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的。阿难大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泉，无有是处。那么这个话是渐渐就提醒阿难了。佛对阿难讲，啊，如同你所讲的，啊，身在讲堂里面，讲堂的门窗开到，你可以从门窗呢看到讲堂外面的灵云。而有没有人在这个讲堂里呢？没有看到如来，也没有看到大众，哎，他看到外面的云灵了。阿难大言的时候，在讲堂里面，讲堂里面都看不到，能看到外面，没这个道理啊，无有是处，就是没这个道理啊，这是不对的啊。在讲堂里面一定先看到讲堂里面，再看到讲堂外面嘛。佛这个的时候，阿难如有如是的，你呀就像这个人一样，在讲堂里面 不见如来，不见大众，看到外面，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从这个地方，这一句看起来呢，佛前面所问的意思是意在言外，我哪没懂，这个地方的点醒。师弟说，如知心灵啊，一切明了，若如现前所明了心啊，实在身内，二是先后了知内身啊，后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呢。说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着生发长，尽转莫摇，成何明了？如何不知？彼不知内，云何之外？是故应知如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啊！啊，那么佛前面问讲堂问你能见能知的意思，通在这里写出来。能够知的，能够见的是心呐、啊，不是眼呐、啊。窝囊在就是代表了一个心啊，能知能见呐、啊。门窗代表的是眼呐、啊，所以在此地把这个意思显出来了。特别说的是灵明啊，如知心灵啊，一切明了啊。说若如现前所明了的心，实在身内，这个身内就比如讲堂，二十就正在这个时候，先后了知身内，对于你身体里面，就像你人在讲堂里应该先见如来，见大众啊，你这个身体里面应该看得很清楚啊，说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有没有一个人呢先把里面这个五脏六腑都看得很清楚，然后从眼睛里面再看到外面东西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说纵然不见心肝脾胃，心肝脾胃比较深呢、啊，啊，在很里面呢，哦好，你没有看到啊，那么着生发长，金砖莫摇，成何妙了？就这在表面呢、啊，就在这个表皮底下就是的呀、啊。那你怎么也看不到呢？好像在讲堂里面，讲堂那个深的地方你没有看到，哎，靠近窗口、靠近门的地方，你要我向门外看，你应该先看到。你怎么也不知道呢？这如何不知呢？彼不知内，这个彼是必定。这是很肯定的一个字啊！你要必定不知内，你怎么会知道外面啊？那么这个话的这一翻腾，你看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话的时候转好大一个弯啊！先从讲堂啊看这个看那个来做比喻，再把它回归到正题，破它什么呀？心不在你的身里面了，眼睛不必破，因为是那是附属品呐、啊，不重要啊，重要是在心呐、啊。你不说一切众生呢，啊，十类众生都将这个视心在自己身体里面吗？如眼具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讲不通啊。啊，具了能知，这是心的作用，心果然在身体里面，身体里面就应该。觉了就应该能知啊！如果对内完全不知道，啊，对外面呢知道的清清楚楚，那么你这个心要是说在身体里头才来问题啊，这个话讲不通。因为用这么一个大转弯，拐弯抹角的，把他的错误指出来。他才哑口无言呐、啊，没有话说了。想想是这个道理。他的脑筋比我们是聪明， 转得很快，立刻就想了，心不在外，大概在不在内呀、啊，大概在外头。我的心在外头，为什么呢？给外面看得清楚，里头看不清楚。下面一段呢，他就是讲反过头来了，心在外不在内，处处找心啊。那么究竟是不是在外面呢？我们的下回分解啊。